栾布，梁人也。彭越为家人时，常与布游，穷困卖庸于齐，为酒家宝，数岁别去，而布为人所掠，卖为奴于燕，为其主家报仇。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，荼为燕王，布为将，及荼反，汉击燕，鲁布。梁王彭越闻之，乃言上，请叔布为梁大夫，使于齐，未反。汉召彭越，则以谋反，夷三族，枭首洛阳。下诏有收事者，则捕之。不还，奏事彭越投下，辞而哭之。立卜以闻，赏赵布骂曰：“若与彭越反也，吾尽然勿收；若独辞而哭之，欲反明矣。”促烹之。方提屈汤，故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上曰：“何言？”不曰：“方上之困彭城，败荥阳城高间，项王所以不能遂西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与汉合纵苦楚也。当世之时，彭王一顾，与楚则汉破，与汉则楚破，且垓下之会，威彭王项氏不亡，天下已定，彭王剖腹受封，欲传之万世。今帝亦征兵于梁，彭王并不行，而已以为反，反行未现，以科系诛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救烹。”上乃事部，拜为都尉。孝文时为燕相，至将军。不称曰：“穷困不能辱身，非人也；富贵不能快意，非贤也。”于是常有德，厚报之，有怨必以法灭之。吴楚反时，以公封为叔侯，父为燕相。燕齐之间皆为立社，号曰栾公社。不薨，子奔四侯。孝武时，作魏太后牺牲不如令，国楚。